古筝曲《高山流水》，清新淡雅。 二胡曲《江河水》，汹涌澎湃。 古琴曲《流水》，绕梁不绝。 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永驻人间。 带您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索尼唱片公司出版的唱片马友友的电影情缘。这张专辑由意大利国宝级配乐大师莫里康尼和马友友合作，对海上钢琴师、新天堂乐团、教会、美国往事、真爱伴我行、黄昏三镖客、铁面无私、越战创作、狂杀十万里、加利法夫人、摩西传、马可波罗，这些跨度达半个世纪的电影音乐作品进行了重新编排，保留了原乐章的结构，同时为马友友的大提琴设置了最佳乐章的切入点。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